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11月18日啊，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你唔好同我讲嘢，我而家好眼瞓，我真系好眼瞓，我同你讲， 好颓你而家把声系， 因为咧呢几晚啦吓，其实 做咩嚟啊？ 真系睇 系咪大战嚟啊？ 大战大战， 星球大战 大战啊！可以讲，唔系真系喺度睇剧啊，追嘢好多嘢要追，好多嘢要睇啊，因为所以。是真的好看到好夜跟住先瞓，然后好早又要起身继续做嘢啦。咁但係人係衰格㗎嘛，即係你明知第二朝返工，但係有时呢一啲嘢煲上瘾嘅时候呢，你就会唉睇多少少睇多少少，咁就睇下睇下就好夜啦。 都係㗎，譬如睇完之后啊而家搭八咗喎，啊不如睇多一集啦，跟住硬係要去到唔知啲搭正搭半唔知哪而来嗰啲。 啱啊啱啊，同埋最变态呢係我会 set 个闹钟提自己第二朝起身㗎嘛，咁呢即係可能平时我当啦当八点钟起身咁样啦。咁然后呢就会自己呃自己啊，其实我平时都好松动啦，不如八点二先起身啦。即係其实嗰十分钟係冇乜分别噶嘛，但系即系会系咁不停褪俾自己咧，去自己呃自己咯。 咁所以其实睇呢啲剧嗰啲咪又一样咯。咁同埋冇嘅，我谂唔系就系你啦。总之呢个礼拜我都见到我啲社交平台啲人个个都好似蓄势待发咁样样啦。要睇即系有个新嘅串流平台登录咗嘛，跟住大家好似好期待咁样啦。 系啊， 咁我冇咩嘅，冇 join 嘅，因为我冇时间。 哦，咁又系嘅。 我而家本身嗰个都勾人嚟嗰啲嚟睇。 你好 cheap 啊你！不过我明白，其实有好多都系咁，即系有好多咧，而家好得意噶嘛，好多嘢都系有时自己本身冇谂住 join 一件事， 嗯、 但系可能好多朋友就会同你讲，喂四缺一啊，争你一个一齐 join 啦，争一齐 join 啊抵啲啊，即系会有呢啲噶嘛。咁我亦都有啲身边朋友本身系冇谂住 join， 咁然后系俾人说服咗去 join 嘅，人喺边我就唔好问啦吓，我都有啲心虚，我觉得说服人嗰啲真系好衰 嘅。因为我有少少后悔嘅，我之前啲朋友就系另外一个影片平台啦，咁佢哋又谂住 join 一个 plan， 大家 share。咁嗰时除翻每个人可能十零蚊左右嘅啫，咁有问过有冇人想 join， 咁其实十零蚊 OK 啦，一个月，咁其实一年讲真都百零蚊啫，即系其实真系好抵啦。咁跟住我嗰时就諗緊，但係即使係十零蚊一个月啦，除返开我都 我真系冇时间睇你。 嗱，所以我呢个时候要推介翻个免费嘅平台俾你，港台电视31。 我老豆最中意。 系啦， 解决战。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喺呢个情况底下，有时即系人自己会计算咯，即系你自己会觉得啊，有时我有啲心态就系、是，你有时买罐嘢饮都冇咗啦，咁喺不如多个选择俾自己啦，咁样即系会有啲咁样嘅心态嘅时候，就搞到越订越多啦。之前都有讲过，就系越订越多咁。出現咗我而家呢個睡眠不足嘅情況啦，會。 你講起嗰個對於價錢嘅嗰個執著，我仲有一個小分享題外話，就係譬如我近排都遇過喺便利店夜晚想買啤酒，咁我擺到明我淨係想飲一罐嘅啫。咁然之後個架上面有九成嘅啤酒咧，都係買兩罐或者三罐有特價。咁喺呢一個標籤之下，其實你係。如果我只是想买一罐的话，我是不会走去揀那些的。 啱啊。 因为它两罐特价，我没理由买一罐那么蚀嘛。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而剩下在这里单价有一罐买那些呢，一是就很贵，一是就不喜欢喝啦。 嗯嗯。 其实得好笑的。 是那些单罐可能二十几蚊那些啦。 你真的不会买得落啦。 是。 每一次我都是被它令到我去买多一罐咯。 哦，即是就是因为觉得个价钱 可能你差五蚊已经系啦，多一 咁，但系你享受紧嘅嘢系唔同噶嘛？即系嗱，我唔知道你对呢一方面会唔会又有其他执着啦？因为我嗰种执着就系咧，我好少买嗰啲咧，三罐平啲嗰啲嘅，我通常都系买单价一罐廿几蚊嗰啲嘅，因为是不同的隻味，真的我自己有那個癖好的。 但不是、啊、我想說它那些什麼多少錢兩罐那些呢、啊、其實很大路的。 是。 即是那些。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就是不我喜歡喝手工那些。 哦、 是啊，我不喜歡喝那些很大路那些、哦、我喜歡喝手工那些、啊。 咁、哦、所以你沒有這個苦惱啦。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 咁、啊、所以沒有，就是又是那種咯，即、就是你這樣逼屎之下，唉算啦，我給個少少，可能你的朋友就是因為這樣被人睡了下去。 會啊。 跟住咪 join 了咯。 是啊，咁然後就即係加上嗰個氛圍底下、環境底下，即係有時好似哎呀死啦，我係咪跟唔上大家個節奏呢？係咪 join 咗就可以同大家個話題升翻啲呢？咁又會係啦。同埋我覺得仲有一個因素嘅，就係嚟緊呢，即係都而家都十一月啦，嚟緊十二月。咁啊，你都知十二月最多咩啊？最多 party。最多朋友，最多親戚朋友會嚟屋企嘛。咁有時個心態就係咧，覺得好似多樣嘢旁身啊，即係啲親朋戚友嚟到屋企，無論你食嘢又好，打牌又好，咁你個電視總會開住啲嘢，有聲又好，播下嘢都好啦。咁你好似好似有呢啲大路嘅嘢擺喺屋企喺個廳度播住呢啲電影，咁個個都一定會睇啊，唔睇都知道係咩嚟啊。咁就好似多一個選擇咁樣咯，亦都正等於嘅另一個。平台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喺上年定系前年嘅新年嘅时候，系突然多咗好多周星驰嘅经典电影。 我正想咁讲，我发现到系啊，喺人哋屋企嘅时候见到啊， 系啊系啊，就系、是、嗰一段时间，即系我谂大家都会有呢一个嘅得意位，就系喺开 party 嘅时候就可能。播一啲应节嘅电影啊，播一啲应节嘅片啊，或者剧啊去睇咧，咁所以我谂呢个即系某程度上都系嗰个市场需求啦。我自己咧都会系去朋友嘅屋企度过下啲 party 啊咁样，所以咧我都已经问定嗰啲朋友噶啦，喂，你屋企有冇先？你屋企有咧？咁我哋有计倾。 我以前咧唔相信你讲嗰啲咩旁下身嘅嗰种状态，但系我真系亲身经历过太多次，去朋友屋企，跟住无端端就话，即系大家就唔知个电视开喺度，唔知有咩睇啦，或者大家食饭、个电视又想有啲声，跟住咧个个都系咁讲噶。是但开套周星驰嚟睇下啦。 是啦是啦。嗱，因为大家嗰个 concept 入面就係开套周星驰出嚟睇下係冇死，因为大家都会睇呀，同埋大家都识呀。你知道播呢一套冇人会夠膽同你讲话，喂呢套唔好睇喎。 头 白 虎点秋香一定係中㗎。 係呀，新年一定中㗎，係咪先。咁然后万圣节播咩回魂 嘢囉。愚难节播咩都系回魂嘢囉。 係呀。 农历星大量物探零零发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跟住 行运一条龙咯， 系啊， 系啊， 国产零零七咯， 噶啦。咁 逃学威龙啊， 哇，你好劲， 破坏王啊， 你系 fans 嚟嘅，功夫咯，少林足球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仲有咩啊？ 头先讲嗰套破坏王咁，嗰套咩嚟噶？ 破坏之王 啊！破坏之王系有嗰破坏 系啊！破坏之王， 喂，觉得怪怪地啦个位。 懦夫嘅黑星啊，咩懦夫救星啊？ 即系咯，即系有呢种嘅状态出现过。但你又好少可会去啲 friend 度开个演唱会嚟睇下，你唔会 嘅。少噶，以前有嘅。以前咧，即系同爹哋妈咪，即系真系好耐啦。以前仲系 VCD 年代咧，咁新年嘅时候，好多时候亲戚屋企都系会播一啲演唱会 VCD 嘅，即系都系离不开张学友啊、陈奕迅啊、Sammy 啊呢啲咧，咁又好似又系嗰样嘢咯，大家唔需要好专注去睇住个电视，但系有啲嘢听一下，有啲官能上嘅刺激，好似好热闹嘅气氛咁样咯。 我以前新年我老豆好中意屋企播噶， 系咩啊？ 王占顾家辉。演唱会，我发现唔少我爸嗰代嗰啲都好中意播，因为个原因佢个演唱会有嗰度一次过有好多唔同嘅歌手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得啱啊， 即系以填词作曲人做单位咧，即系好似 Wyman 嘅， 系啦系啦 嘅作品， 咁你就可以一次过睇到好多歌手演出，即系嗰件事好似好抵咁样啊嘛， 系啊，咁所以系，但系好似好少大家会开个演唱会啦。但系而家多咗嘅，始终你智能电视有咧，我试过去朋友屋企打牌咧，佢哋系会开YouTube， 然之后就有佢自己去播咯。咁佢可能揿咗第一首之后，咁佢就会继续自己行噶啦嘛。 系啊系啊。 咁你又唔会变咗好似播一套戏，大家打紧牌分散注意力，咁你又有嘢听。 呢件事我系有阴影嘅，因为咧即系有时呢啲又系得意噶啦，网络平台嘅演算法你系真系估佢唔到嘅。我试过咧喺朋友屋企度播，就系即系一路打下牌咁样一路播啦。本身都系播紧啲talk show 啊，或者可能播下啲歌啊咁，跟住佢自己行下行下咧，唔知播嗰啲 YouTuber 喺度讲鬼故喎，你明唔明嗰件事系我嗰件事好喜庆咁样，大家打紧牌，跟住佢用音突然传嚟一把好阴声细气啊！ 系咪真系好唔中意条片啊？ 系啦，跟住我即刻喂咩事啊？你平时睇啲咩飞咗去啦？ 佢仲要通常 suggest 俾你系，可能你会喜欢这条短片，我唔喜欢啊！而家 系啊系啊，即系佢喺好唔适当嘅时候会出现啲好唔适当嘅片咁样咯。 但系我觉得喺音乐上面嘅嗰种演算法咧。我嗰次都其实早个零两个月到啦，有阵时咧系深敲啦，可能系令到我身边一啲本身唔系好听电台，又或者真系睇 YouTube 多嘅朋友咧，会知道而家最新有啲咩歌。 哦，系啊，系啊，系啊， 的而且确呢个系好好嘅方法嚟嘅，因为一个有 MV 同冇 MV 嘅一首歌咧。是已经差好远噶啦，你即系你 YouTube 嗰个冇已经真系差好多个 reach 噶啦，除非你老虎蟹都摆 official audio 嘅版本啦。咁呢个系其一令到佢哋知道嘅，但系第二个问题就系嗰种被动啦，因为佢 A 跳去 B B 跳去 C， 佢总之喂咩俾佢咧，佢就系听嗰个 list。照单全收。 咁但系个演算法其实嗰啲嘢好同类噶嘛， 系啊， 即系你嗱，即系我冇任何咩啦，我真系 neutral 地讲，譬如你如果播咗一首。记忆棉 MC， 佢好自然会 jam 到一首洪家豪嘅主角歌， yes！ 然后可能会 jam 一首曾比特嘅奔跑吧，即系你 feel 到嗰个质地差唔多噶嘛， 冇错冇错， 即系你会知系同一样嘢。咁所以其实佢嗰种演算咧，深敲又限制咗你听嘢嘅嗰个阔度噶咯，即系佢未必会可能知道一啲。譬如佢唔会突然跳咗去 per se 咁样， 系话佢唔会整一首 club fiasco 咁样噶嘛， 系啦。 但系亦都会有时会手动调校嘅，因为咧即系呢、這个唔知讲唔讲好啦，讲啦吓。咁就系咧有一次又系喺朋友屋企，就系、是、一路做其他嘢，一路喺度听紧啲歌啦。咁然后咧即系。当你去到某一个组合嘅时候咧，你会连续听嘅好多首歌，接下来好多首歌都系嗰个组合嘅人嚟嘅。 系， 咁然后咧，跟住我嘅个朋友话：，喂，其实真系好听，但系即系听得太多男声都有啲腻，不如我手动教啲女仔歌都听下啦，咁样。咁即系就有时会出现啲咁嘅情况。 佢手动意思即系佢真系自己用 自己系啊，自己再 search 咯，可能即系佢再 search 另一位女歌手咁样。因为即系你都知道有时系咁噶嘛，男仔咧有时系想听下啲女仔歌，啲女仔又中意听下啲男仔歌咁。咁你要打个平衡嘅时候，你就冇办法，你一定要人手去操作呢一样。 其实好合理咁样。 系啊系啊， 所以佢嗰个演算其实。好多时正常啦，咪摆啲好类近嘅嘢咯。咁但系咁变咗，你就听嚟听去都嗰啲好类近嘅嘢。 冇错冇错。 所以有啲譬如听歌嘅平台，佢好好噶，佢可能会有一个 list tailor made 俾你，就系、是、 你聽開，佢按你聽嘅嗰啲喜好，然後佢就會幫你做一個 playlist。 哦，係嘅。 At the same time 咧，佢又會整一個 playlist， 就係可能同你聽開嘅好唔同。 嗯嗯。 幫你去 explore 啲新嘅嘢，嗰啲嘢真係可能你連個樂隊歌手名嗰啲外國嗰啲係你完全唔會知係邊個嚟嘅。係 係係。 咁佢又會有另外一個叫冷門啲嘅。咁， 啊， 變相你有 balance 啦，即係你中意聽嗰啲，你可以繼續一個好似雪球效應咁樣繼續。但你唔識嗰啲，你又唔會因為依個咁嘅演算法而限制咗咯。 嗯。 咁你有得揀啦，即係有時你聽得多都係嗰啲啊，不如轉下先。咁你撳過去，你就有其他嘢聽咯。 同埋有時係真係咁樣嘅，即係你聽得多嘅時候咧，你真係會聽慣咗某一種聲嘅。咁但係你一定要放開俾自己去嘗試下，冇試過聽呢啲，不如聽下啦，你會有驚喜嘅。我有啲朋友都係咁樣嘅，即係本身可能真係冇聽開某一類嘅音樂，可能佢係真係好聽一啲好ballad 嘅歌啦咁樣。咁然後突然有時候飛一兩首可能好 R&B 啊，或者可能好 hip hop 嘅嘢，佢覺得好似好少聽呢啲嘢，但係幾好聽喎。咁就我就會開始導佢入局啦。 哦， 係啦，係啊，喂，我介紹多幾個俾你識啊，其實 OK。咁好多身边朋友会咁样俾我影响到咯。其实 好啊，几好啊。 呢啲演算法我谂系有好有唔好嘅，即系大家自己去拣呢啲playlist 嘅时候，尽量就唔好谂太多嘢吓，揿咗落去先，听咗先，听咗之后可能你就会中嘅。 其实系啊，呢个我觉得其实可以咧玩一啲嘅，即系我即系乱噏啦，好天马行空咁讲啦。即系你可以，如果你个遥控或者你声控咧，可以有一个 function 嘅，即 系 有 A 同 B choice， 你可以帮佢演算咧。 系 一个就系好似头先咁讲，你听开嗰啲，一个演算嘅结果就系一啲比较另类啲嘅，同你本身喜好唔同嘅。 系 咁，但系你每次都可能。即系唔系 A 就一定系惯常嘅，系啦，即系唔系话 A 就等于我系你听开嗰啲，B 就系你唔系听开睇开嗰啲片，你系可以捞乱，咁总之每一次你可以二拣一、二拣一咁咯， 好似开盲盒咁样，你呢个概念系， 系啊，咁啊整啲嘢俾啲人玩下，咁你可以，咁你唔会限死咗嘛？有时你最快你限死咗啫， 系啊，咁啊，所以嚟紧啦，我谂大家都会开始即系忙埋呢个月之后，慢慢约啲朋友去开下 party 啊，食下嘢啊，咁样咧。即系我谂，不论喺听歌上或者可能睇嘢上，其实嚟紧大家嘅选择多咗好多。咁但系我觉得都系嗰样嘢嘅。你嗰个人生唔想咁闷，个生活唔想咁闷，尽量个心开拓多少少，俾自己多一个选择系好嘅。 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嚟一个骚动音乐演算法， 开盲盒啊嘛，我都唔知道今日播咩喎，到而家 而家有左同右啫嘛， 右你啊。你左手同右手系嘛？ 系啊。 我拣左手啊。 左手啊嘛。 系。 就系头先啱啱一讲起做例子之后就谂起啦。 我好想知埋只右手系咩啊？不过有阵先问你啦。 佢个 friend 咯。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说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装，血含雪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

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半斤礼物还是良友，如拳头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听个新派台作品，叫做《难得你和我》。主唱除了有吴业坤之外，仲有另一版好耐冇听到，系一啲派台歌，有佢主唱嘅声，有咳新风，同时佢都挑战为呢首歌填词嘅。一首歌记录咗佢哋两个非常之好嘅友谊，一段好好嘅关系。他都希望你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会令你想起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朋友，有时地方都会的。 去老地方总有太多记忆吧，让旧时的他闪过一刹那，沙滩野餐轻奏吉他喝冰茶，让二人的心平静得优雅，说过住又听，多放肆浪漫。你近况好吗？你挑选了他，黄金海滩今天老了，回忆都不算少，一切痛惜和爱惜，残旧得不需再介绍，还开的灯给取替了，情感逐渐退掉，不再痛苦和困扰，唯独某些分秒，仍会感触不过愿意一笑。

谁对着谁心不会老，想等得到，等开始，等结局，来待人何？时间上走。 佢透过呢首歌面对翻自己之前同屋企人嘅啲过去。Ken Manson 张俊桥。用呢首派头作品叫做《One More Game》。 派台作品的名字叫做李贤，今年女声人来到第四首派台作品，有这首叫做《玫瑰有刺》。 咁一首系讲佢嘅爱情观啊，今次呢首。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透出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伤透走过的刹那停留？一手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天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我后悔追忆追过追成字，就扮作失忆中翻找碎片，回头上收合成美。就当多一种永久，几分那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会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今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需遇见。就学会追忆追苦追甜，最好好好讲再见，今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怎么能够心不一 Eagle Chan 的新派台作品，他自己作曲編曲監製找來林夕填詞的。最好好好講再見，未必每一次講再見真的可以再見回面，甚至乎未必每一段關係都能夠講一聲再見來完結的。 Given, featured dark ambitions. I didn't lose a friend. I realized I never have one. I'm guessing that was how things got to fall apart. Maybe it's meant to be when everything was started. Why did things turn into a mess? That was my best intention. Maybe I'm such a bad friend. Wasted old feelings. I couldn't find a reason. Why did it happen? We talked about

在电视台那里你间中会做街头访问、啊、如果在街上见到波城的话你会不会找他做访问呢？ 波城就一定会，因为我觉得波城是一个很 easy going， 就看个样子就很 easy going 的人的，所以应该问他他都会答几题这样。我是李泳儀阿忠，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礼拜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感。 书店店员小孟嚟到屋企揾乔四美，话已经怀有戚成钢嘅骨肉，希望四美可以让爱成全佢同戚成钢。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恨到啦，终于。 身边终于得偿所愿啦，因为佢成日话想同同门师兄 J 风合作嘅，今次就由对方度身订造咗呢一首歌俾佢，亦都成为佢嘅第二主打。作曲 J 风 JMYBs， 填词有 T-Rex， 编曲 JMYBs， 监制蔡德才。暂时上榜两星期，上升四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Anson B， You Made My D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街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五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搵人，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通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平时见佢斯斯文文，笑容几好，佢应该都系一个几 nice 嘅人嚟嘅。 冇错，我谂佢唔止 nice， 我谂佢仲系一个好豪嘅人添，所以我要送呢句俾佢： 安俊豪得起。 听讲佢整泰国嘢都几好食嘅。我哋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由安俊豪嘅， 今日送上呢一句， 系呢个安俊豪得起， 又自助咁样睇，我头先单啲由左至右咁睇，我睇咩嚟嘅咧？ 因为访问之前咧，即系 Simon 啦，同埋同事都有估紧，究竟呢个安俊豪呢个名字会点样样玩法咧？咁样 系。 咁咧呢一句咧，我哋要必须要坦白嘅。其实呢一句咧系我哋之前创，即系唔系呢一首，再之前嘅派台歌。咁但系我哋一啲波折之后咧，嗰时约唔成嗰个访问啦。咁、但系嗰阵时即系可以啊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啊，豪得起呢样嘢同可以啊咧， 嗰一種好似冇乜所謂啊，可以好 OK 嘅嗰種性格咧，嗰時咁樣寫低咗嘅。 OK 嘅，因為我覺得首先多謝波星同不神先，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歌手咧，就算出邊首歌，其實個人咧應該都係好低嘅，因為咁其實 係 啊，咁同埋我覺得好得起係個我某程度上係覺得係個概念啊，啲概念，因為其實某程度上我公司都俾我一個自由度去玩啦、啊，咁同 T-Rex 就玩咗好多好得意嘅主題，咁所以個概念上面都好得起嘅某程度上。 咁喺即係做歌方面會唔會即係生活上面可能會節儉一啲，但係去到同音樂有關嘅一啲使費啊，要俾嘅錢嗰啲就真係 就唔慳啦， 就唔慳嘅啦， 一蚊都唔慳啦， 慳唔到 係。 咁啊，主要係其實我自己覺得我自己都係一個喺音樂上面都大使嘅人嚟嘅， 嗯， 因為咧自己咧可能係一啲即係叫做。即係必先利其器嘅人啊，所以咧 某程度上啲架撐翻嚟， 係啦，某程度上咧，即係譬如吉他又可能一開始睇，喂，哇，我想買個即係叫木電啦，咁又可能咁啊，一開始睇啊7000多蚊，睇下，咁啊，通常啲琴行嗰啲朋友仔就會，喂，試下呢支都好聲喎，如果你中意啲温暖啲嘅聲音，跟住又俾支 Martin 你試下，揾支啊唔同嘅試下，跟住原來哇12000，最尾又買咗20000多蚊咁樣，即係喺呢方面我係真係會被 說服到啊， 老劫， 因為我好明白嗰樣嘢，仲要好衰噶嘛，啲 sales 話咩咧？通常其實咧呢支同呢支咧爭緊1000-2000蚊，但個聲真係靚好多噶，你試一試先啦。系啦， 最惡毒嗰句系咩啊？你樂器都常用噶啦， 系啊， 你除翻可以日日用，每日都系幾廿蚊啫。 你樂器唔會壞噶嘛？你就算壞都有得整噶嘛？嗱，你諗下，你到時你又買一支吉他咁，而家依幾千蚊又嘥咗，佢不如買一支靚啲啦。啲器材又係咁噶，永遠咁所以咧，永遠哇喺呢啲使費上面都係好頭痛啊。不過我覺得最尾買咗咧，雖然買嗰幾頭嗰幾個月。就谂紧啊！我要啲咁复杂嘅，其实自己都用唔着。 用唔着。 咁但系慢慢去到用得着嗰一个 moment 咧，就会觉得抵翻咯。唯有系咁。 例如有啲咩出现过系初头你未知点样用佢，然后慢慢就用得着。 即系譬如一啲 interface 啊，即系自己有时编曲上面咧会好贪心啊，买咗啲好多 input 嘅 interface。咁其实自己翻到屋企，我得一个电子琴同一个吉他啫嘛，我要咁多 input 做乜嘢啫？跟住我要咁多 function 做乜啫？我都系教 reverb， 即系一啲简单嘅编曲啫。我又未去到即系要做监制做歌嘅情况。咁我买一部咁嘅机，但系如果你话嗰部机攞嚟做真系做真嘅一个 mixing 啊，或者真嘅一啲 recording 嘅时候，其实又唔够。咁所以我就谂，哎呀，早知我买个简单啲嘅型号，去到真系要做真嘢啦，咁嘅时候我先买啲贵啦。即系有时买嗰个购买欲就系咁咯。 冇噶，你买嗰下会觉得佢而家咧得三个 input 啦，但系咧我都用咗两个，如果之后再加嘢嘅话，咪要买个新咪唔抵咯。不如低温就一步到位，买够四个窿咁就抵啦。咁， 但系呢个谂法我又觉得啱，即系会唔会咧都令到安俊豪就系有一个推动力，就系、是、买完翻嚟，暂时未用得着，但系我觉得我需要推动自己向前行。 啊、绝对有啊， 用到尽。 嗰阵时咧，我话俾你听，我嗰阵时我就。不嬲我都唔影相咯，我係影相白痴嚟，即係乜嘢光圈嗰啲咩你都唔識嘅。咁然後咧嗰陣時我就有個意念啊，想買部相機。咁買相機嗰陣時咧，本身諗住拍啲片啦，剪下片，擺上網。咁啊，同自己 promise 咗，我買依部相機，我就要買貴啲，我就要攞翻嗰部機嘅價值嚟做翻均等嘅嘢。 係 好啦，咁我就買咗部差唔多接近12000蚊嘅相機啦。哇！頭嗰幾個月幾熱，去到哇拍好多片啦，跟住剪好多片啦，持續咗三個月之後就又擺埋咗。 但系每人系一个自己嘅性格，对于一啲事情兴趣系好快会冷却咁样。 自此我就买咗一个教训，呢个方法系对我唔 work 嘅， 即系冇谂住个价钱系可以推动到自己做嘢，系唔得嘅。原来 除非你系真系嗰样嘢，你系供紧咯。咁你供紧，你都系要搵，但系你又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咁你都系搵钱啫，你唔系做紧一样同嗰样嘢相对嘅嘢嘅噶嘛。你不一定要剪片嘅，有可能你老七仔打工咁样咯。即系我觉得系用钱嚟衡量你嚟紧会做嘅嘢，呢个方法系唔 work 嘅。即系我试过，但系唔 work。 咁喺真系器材上面，你买个最贵系咪就啱啱讲万几二万蚊嘅？相 機？ 我諗最貴就係個電腦咯，同埋耳筒咯。係啦，電腦咁一開頭又係即係你知而家買即係買啲即係接機啊，或者買啲座台機，其實都講緊如果你啲即係格式高少少，其實都去到兩萬零蚊咁樣噶嘛。咁、一開始又可能啲人又會同你講，喂，其實你淨係剪歌啫，你又唔係剪片，咁你使乜買咁貴啫？跟住嗰個腦袋裏面嗰只魔鬼入嚟，咁或者第日要剪片咁點算？系啦，咁跟住就又系买咗个价值高啲嘅，跟住然后耳筒，但系耳筒我又冇后悔过，耳筒我系买咗之后，我会觉得咁你 earmon 其实对于一个歌手嚟讲都紧要，但你都系常用嘅，咁而有保养嘅，咁我觉得即系买一个真系啱用嘅而合适自己嘅，咁都好紧要，都试咗好多个即系耳筒先决定买嗰个度身订做嘅耳筒。 哦，贵嘅耳筒呢、這个， 仲要咧迟啲。又得閒又換下線啊，又換下呢樣嗰樣、啊。 好彩我冇呢個癖好。 咁都好， 唔係又係你玩啊，淨係條線都唔係數字。 唔 係 你落七仔會見到我。 其實呢一個就常用都點樣計條數都抵。係 嘅，啱嘅，啱嘅。 咁啊，即係亦都見到啦，即係安俊豪喺今年嘅時間，除咗即係我諗佢之前除咗好多使費喺呢一啲器材上，我諗其實真係做歌都真嘅，做歌都要用好多唔同嘅使費。今年好勤力啊！出咗好多首嘅作品，咁啊，亦都嚟到我哋最新最近呢一首就系 失踪七十二小时啦， 好齐啊！你哋两个， 我有心中有个 beat 啊。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会各自估翻呢首歌过程当中嘅一啲嘢，睇下估得啱唔啱啦。 好啊， 你先我先啊， 你先啦。 好啦，我想估嘅呢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其实向来你都会有自己参与作曲啦。咁今次呢首歌都系你自己去作曲。咁我想估，其实可能你自己平时去创作嘅时候，会系一啲叫做中慢版啲抒情啲嘅旋律为主，因为即系望翻啊过去几只，即系可能吸干大人啊 ，Keyman 嗰啲比较 upbeat 啲嗰啲，嗰、那个嘅作曲嗰、那个、那个 credit 咧就唔系自己、啊。咁我就估会唔会就同你平时创作嘅习惯有关系，而令到按翻我呢一首歌，哎个 demo 可以用得着啦咁。咁我就估緊你嗰個係即中慢版為主多嘅平時， 絕對正確， 係、哦、 絕對正確。因為咧我自己作歌咧就係、是、個次序就我會作嗰個 chorus 先，跟住再會作翻 first 嘅。咁所以變相咧，我通常我諗出嚟嘅 chorus 咧都係比較中版嘅。咁而之前點解會之前嘅三首作品都揾咗阿 Tommy 佢哋作，就係、是、因為其實都希望即係自己試下唱人哋嘅歌，因為 Tommy Lockout 都係嚟自佢哋自己本身有隊 band 啦，咁所以變相佢哋對 band 生嘅音樂會熟悉啲，同埋我都想試下由佢哋心目即係做佢哋心目中嘅安俊豪係點。咁所以變相咧，嗰三首歌咧就揾咗佢哋去作曲。咁去到呢一首，個 beat 可以慢慢啲啲。咁我覺得，同埋吸收咗上次嗰三首歌嘅經驗之後咧，咁我就發現自己有啲乜嘢範疇上面係拿捏到，同埋表現得好。咁所以變相今次作曲就有翻少少信心，所以就攞嚟玩啦。 哦，因為今次係你第一次挑戰呢個 R&B 係咪？ 係。 咁其實嗰陣時出現係有個即係旋律先啦，點解係定咗嗰只歌大概？嘅風格定係點樣？即係個 sequence 係邊樣出現 先？其實我哋定咗個故事先嘅，即係定咗係啊！即係因為我哋一開頭本身嘅前面嗰玩嘢嘅三部曲咧，本身係有四部曲就係失蹤七十二小時。咁但係咧，去到我哋最尾決定咗個曲風係 R&B 嘅時候，發現呢個玩嘢嘅風格同 R&B 嘅風格咧，好似擺埋一齊。你想型又怪怪地，你想玩嘢又好似型得滯，咁所以變相咧，我決定，咁不如咁啦 ，open hand 啦，我哋係玩一個玩嘢嘅歌詞，然後俾大家感受型嘅嘢，咁大家係可以自由咁奔放地諗下究竟即係失蹤七十二小時係乜嘢失蹤咧咁樣，咁呢個係 open hand， 咁所以變相我哋係計劃咗個故事先，跟住然後就去到玩曲風，然後再決定作曲，咁跟住就拍 MV 咁樣啦。 所以你就知道咗哦 ，R&B 比較即係中文版一啲嘅時候，就可以就哦咁，不如我自己今次又再 試下啦， 做翻作曲啦咁樣。 係。 咁、哦、至於我又估下我， 你估你嗰個。 既然你估咗曲嘅部分，咁、我唯有就估下詞嘅部分、 啊。 因為今次失蹤72小時，即係大家喺個聽嘅歌詞嘅時候，都可能會聯想到哦，即係好怕即係一啲人可能突然間又唔復你啊咁樣。咁我將佢即係呢一個歌可能係講緊一啲嘅感情關係啦。咁但我將佢拉闊啲睇，可能。安俊豪系好憎人哋已读不回，即系佢好憎无论任何情况底下工作 WhatsApp 你又唔复我，跟住打电话俾你又唔听，最憎就系呢啲人嘅。即系我觉得可能呢个其中少少投射咗，喺录音嘅时候都会投射，好憎呢啲人啊！真系咁样，即系会有呢一啲呢一个状况出现。 我觉得人系两个极端，一系咧佢就好憎呢种人，一系你就系呢种人咯。即系通常都系呢啲噶啦。唔知點解我有個直覺覺得佢反而似係呢， 係佢喺失蹤嗰、那個係嘛？哎呀， 你開估啦！ 咦，其實你哋兩個估嘅都啱嘅，因為我都係唔中意人哋失蹤，但我都成日失蹤。 呢啲係公平的一個人，啊唔係喎，唔公平，唔公平喎，係喎，呢啲係唔公平啊！ 唔係，因為我自己嘅，我自己會，因為我好少揾人，即係去到好急嗰個 moment， 因為我自己覺得，大家都有大家嘅空間，即係我喺我世界裏面，每個人都有自己嗰個空間，咁我冇需要喺唔拉更嘅時分，即係就騷擾其他人嘅空間。咁但係咧，有時我真係揾得嗰個人咧，佢真係急嘅，真係有嘢要做。咁但係咧，我比較被動嘅，即係如果當我主動揾人，一定係有啲急事，咁所以我就會有啲心急嘅。咁、但係咧，我成日失蹤咧，就係啱啱講嘅，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空間。 啊，好嘢！ 咁所以 創作係要空間 嘅。係啦，咁所以咧，有時咧會匿埋咗喺一個空間裏邊，又做音樂又好，咩都好啦。係 係。咁唔掂喎，要講下即係喺做呢首歌嘅時候，同阿 Tommy Lock Out 佢哋合作，有冇話你哋因為？我知道咧，阿 Lock Out 都好兴嘅， 系 都有时会唔服气嘅，佢、有时会唔服气，会唔会即系可能做呢首歌嘅时候，即系大家去创作个过程，大家都有自己唔同嘅时间，要有一个创作空间俾自己，都知道可能有时都会，佢 send 出嚟同你讲嘅歌点，可能你都会迟咗复佢嘅。 我会要啲时间去消化，因为我哋每次即係譬如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 mission， 咁、我哋 mission 做咗出嚟俾大家去即係俾 comment 嘅时候，但係我哋都会唔係立即复，因为呢我觉得一首歌呢你第一次听嗰个感觉係呃你嘅、因为点解呢，因为自己作嘅曲你一定会觉得佢 ok 先摆得上台面先开始做㗎嘛，咁你一定会觉得个旋律 ok， 咁但係呢要点样去測試嗰首歌咪真係 OK 咧，就係要我覺得要不斷聽到100次、200次、300次，聽到覺得哇真係好厭啦，厭到一個點嘅時候咧，你先會發覺到佢嘅瑕疵。咁所以咧係要啲時間去消化，不斷播咯，不斷聽，同埋都可以去參考下同類型嘅作品啊，即係其他歌手會點樣演繹啊，外國歌手會點樣演繹，點樣可以加啲新嘅元素入去咧？即係大家都會有，因為講真，編曲人。監製、作曲人、歌手四個 parties 都會有自己對呢首歌嘅諗法。咁究竟呢一首歌去到最後應該跟邊個咧？其實係要磨合噶嘛。咁、所以變相喺呢個編曲上面，我諗係我哋呢個團隊啦，即係阿 Max 同埋船碧啦、Tommy Lock Out 啦、T-Rex 啦，即係我哋呢個團隊磨合得最耐嘅一首歌。 早上七时听不到身边亲密提示，深夜一时无人面贴面，没响起亲切声线，因起一早便习惯陪同晚饭，陪同放闪，失踪三天仿佛三年，耳边响过你声音，但屋企只有我一人，目光神情外就是有一点敏感，成空壳空虚空等结尾或有下文，一直来往是我做错令你别去摸，一直爱错恨不惯没你在旁，一直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小濠湾污水处理厂下昼四名工人跌入沙井，现时已经全部救起，其中一名男工人昏迷。消防同多架救护车到场，消防高空拯救专队车辆亦都到场协助搜救。被救出的傷者分別送往北大嶼山醫院、瑪嘉烈醫院和仁濟醫院。政府擴大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安排，市民若果已經接種兩劑科興疫苗，而第二劑接種已經超過六個月，不論是不是屬於優先組別，下個星期二起可以預約，以及由當日起打第三針。另外，據了解，衛生防護中心轄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最快明天開會，討論將科興疫苗適用年齡由18歲降至3歲的安排。而本港今日新增4宗輸入確診個案，全部涉及 L452R 變種病毒，初步確診個案就有少於5宗。元朗的士私家车相撞致命意外，的士司机死亡，私家车男司机涉嫌醉驾被捕。朝早六点几，在锦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住波地路，一架挂有 P 牌的私家车和一架的士迎头相撞，两架车的车头严重损毁，的士铲上行人路。57岁的士男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送院时昏迷，抢救之后不治。21岁私家车男司机同26岁女乘客受伤，清醒送院，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欢迎我哋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由安俊豪嘅。 咁、哦、亦都嚟到我哋最新最近呢一首就系《失踪72小时》啦。 今次我嘅团队真系俾咗好多耐性我，因为依次呢一首歌我自己作啦，咁所以自己嘅参与嘅部分多咗、 嗯， 自己对于首歌嘅谂法亦都多咗，所以变相希望可以有一啲位置系自己可以保留嘅。咁又可能對於監製嚟講，佢哋又會覺得，誒、欸，其實呢一首歌呢、這個位置咁樣改少少會好啲。咁所以面上咧，我哋係有一日直情係坐喺個 studio 度，咁就成個 logic 啊咁樣開曬嗰啲 file 出嚟，就誒依啲依個位加減好冇？大家就一齊博取，哇！依、這個 high hat 呢個 snare 呢個 bass 咁樣，咁所以面上就一齊去揼一件大家都認為滿意嘅事出嚟， 直情係逐秒逐秒咁樣搞噶咯。你開曬出嚟啦嘛， 係係，同埋喺個唱法嗰度都會有啲掙扎嘅，咁所以變相今次都係錄得最多 take 嘅、 嗯， 因為咧我哋直情成個 rap 咧錄到最後，即係直情成個 final 出咗嚟啦，跟住我聽咗又啱我講啦，聽咗100次、200次、300次之後，我覺得好似原來呢個位都好似唔係太係嗰樣嘢。咁就再揾阿 T-Rex， 因為 T-Rex 佢本身係 rapper 嚟嘛，咁所以本身佢就問下佢意見，咁然後就決定啊，啲 rap 不如重新錄過咯， 嗯， 係啦，咁啊再重新錄過，所以今次我嘅團隊真係俾咗好多耐性我，係啊，咁因為都有好多嘢，大家都係第一次試，咁所以面上當有問題出現嘅時候，佢哋都好肯俾機會我，同埋好肯俾時間我去 turn 咯。 但系对于安俊豪嚟讲，即系嗰个创作嘅过程，你会比较喜欢好似你头先咁讲，大家一齐坐晒喺个 studio 入边，一齐去慢慢去细执嗰一个过程多啲啊？定系你还是会中意大家有翻自己空间喺自己嘅地方做自己嗰一个部分，咁然后大家处理好自己的部分，一齐攞翻出嚟夹？对你嚟讲，你会喜欢边一个方法？ 我应该会系想系后者嘅、 嗯， 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 surprise 嘅人，咁、 啊、 所以咧，我系好中意乜嘢都冇，而边都有，即系人哋俾对方俾嘢我，我觉得哇呢、這个位正、啊，即系会有好多好多嘅，好似小礼物咁样慢慢拆开。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嘢有可能自己嗰种想法，因为音乐就系好奇怪嘅嘢，你冇办法能够用言语 100% 讲到对方听你上首歌系点或者想表达点啊，咁所以变相磨合嘅就系呢啲位，即系用言语讲唔到出嚟、 嗯， 所以先要一齐坐喺度，大家其实我呢个位想咁，跟住佢就话哦，原来你系想咁，咁所以有时候有啲即系或者自己表达问题 都唔系，我都 系好难嘅，好难嘅真系， 系咁，但系呢首歌你话有一啲自己系好想保。留有冇啲真系保留咗嘅 part 就系你自己作嘅时候，其实就已经有 的有啊，有可能系个即系鼓嘅 pattern 咯， 系 鼓嘅 pattern， 因为自己喺个 demo 里边其实已经系有个鼓嘅 pattern 喺度，咁、哦、而我个旋律系跟翻个鼓 pattern 咁做，咁我可能个鼓 pattern 如果有少少喐动咗，咁有可能我就会觉得嗰件事就唔系如我原本嗰件事，咁但系咧有一啲位咧，阿 Tommy 洛欧佢哋咧都亦都帮我升华咗，即系本身我以为系。嗰樣嘢係咁樣，但其實原來轉個彎嗰件事會更加昇華，嗯、我唔知點講。咁同埋今次Matthew Sim 去幫我哋 mixing 咧，又將我哋成件事再昇華咗。咁所以變相呢件事係好多人嘅努力啊，同埋好多即係一首歌，大家聽落係即係有可能你打開任何一個音樂平台聽完首歌，大概就完啦、嗯。但其實喺中間有好多好多過程，好多好多人擺咗好多心機落去，絞盡腦汁去做出嚟。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得閒聽下歌嘅時候，都聽下啲編曲啊，聽下啲心機啊咁樣咯。 同埋你頭先都講到即係嗰個聲線上面，今次因為曲風上面，我覺得會影響到點樣用自己把聲。 係 即係就算唔係未到。rap 嗰 part 淨係前面嘅嗰啲伴唱住都已經係有一啲適當嘅調節啦，係咪都？ 係啊，其實呢首歌係對於我嚟講最困難嘅事，就係、是、要壓抑住我把聲、 嗯， 因為其實我自己好中意我即係唱歌嘅人就好中意，有時會玩一啲高音啊，有時會嗌下，或者有時候玩一下， 爽 一下即係轉下音，係啊，爽一下，即係好似你玩賽車遊戲，你都中意啲多彎道嘅，即係賽道咧，你唔會中意一條直路。咁所以變相當你玩得多嘅時候，又會太多。 咁所以變相咧，我要壓抑住自己，因為呢首歌係一種好似喺你耳邊去、去講俾你聽，話你走咗我有幾難受，而唔係同你講哇我好難受啊，即係嗰種咁感覺。咁所以咧，阿 Max 咪順便幫咗我好多咁次，因為佢就同我講嗱。你要記住，你係半睡半醒，你唔好咁醒啦。你而家醒咗，你而家醒咗啦，瞓翻，瞓翻。 係啦， 因為我唔知嘅，因為有時我會淨係嗰個，因為你用一啲電容咪去錄噶嘛，成首歌，咁所以變相佢好細緻嘅嘢咧，都會錄得好清晰。所以你個力稍微大咗一個 percent， 其實都聽得出，就會同前面嗰啲完全夾唔到。咁所以變相咧，對於我嚟講，今次最大嘅難度。第一是挑戰一個咁多嘅 rap 啦，第二是就係嗰個半睡醒嘅狀態，嗰種迷迷糊糊嘅狀態，我最難 keep 住嘅，係啦。 今次大概有冇話個整個錄音過程要比以往 take 多幾多個 session 先可以完成，即係令到自己都滿意啊？ 其實section 就我好似我啱啱咁講啦，因為我哋平時錄歌有可能係用兩個 section 咯、今次就因為我啱啱講過，啱啱就係聽咗好多次個 rap 嗰部分，就我哋特登就為個 rap 就開咗個 section 去錄。 哦， 係啊，咁所以就用咗三個 section。但係你話如果唱嘅部分又唔係話即係好多波折嘅，最主要係。系件事出咗嚟之後，差唔多噶啦，已經準備掉去 mixing 嗰刻，我就喂冇意思啊，我都有嘢要改，即係你知好尷尬啊嘛，即係大家已經做曬佢哋要做嘅嘢啦，即係大家要做到一重功夫，即係要再 book 多次studio 再去錄嘅時候，即係喺個安排、人事安排上面各方面，即係公司都俾我去做呢樣嘢，咁所以變相即係多謝監製啦，多謝公司啊，多謝我團隊嘅，即係真係嘅，因為如果呢件事唔改咧，咁我就好大鑊。因為我係嗰啲咧，死啦！呢首歌唔完美喎， 即 係 中咗。 係啦，即係我覺得呢首歌可以有個位改，但我冇嗰陣時冇改到。咁但所以一聽呢首歌就係唔係嘅，可以更好嘅。咁但係去到呢一個 moment， 我而家每次聽呢首歌都係好 proud of 我哋呢個團隊做嘅呢一件事。咁所以真係多謝。多謝， 當日有冇其實即係都要糾結咗好耐，去到有一個位，可能唔知突然之間有人同你講一句嘢，或者有人擁你一下，你先至夠膽開口話想再 book 到個 session 錄。 其實係有可能係我自己嘅經驗咯，即係因為我知道如果嗰一刻。我唔去，啱啱就係講緊嗰樣嘢啦。啱啱如果我嗰一刻唔去講呢件事，即係起碼我自己有爭取過咯，起碼即係自己都有諗住去。改正呢件事，如果唔系，我永远听呢首歌都会觉得，系啊，点解我唔早啲发现呢个问题咧？咁样，所以我今次系真系好多谢我团队咯，所以话系啊，俾咗好多容忍度。 咁啊喺即系头先一路都有讲到，即系喺个制作上面啦，其实嗰个 message 上面啱啱都提过、就系即系好似一个四部曲咁，其实延续之前，咁其实 T-Rex 佢同你去夹呢个内容嘅时候，因为之前嗰啲即系一路延续落嚟。是咪都因为都有默契，其实都几快就已经即个方向点样去填呢份词咧，同佢倾 嘅。其实都系嘅，因为一开始我哋个大纲系我哋会有可能监制、经理人、公司同事、我咁样，同埋填词人就会开一个会咁样，咁就会决定晒嚟紧嘅曲风啊，嚟紧嗰个词系点样发展。咁但系咧，我哋。團隊就好得意嘅，我哋團隊就係每一次咧去出完一首歌，咁我哋因為今次都幾係實驗性嘅一個系列嚟嘅，由卡關大人 Keyman 去到可以啊，完全係唔會知道大家對於安俊豪嘅諗法係點嘅，未出呢首歌之前，咁所以咧我哋一路收集緊外界對於我嘅評價或甚至乎。DJ 朋友啊嘅評價之後咧，我哋會不斷修改我哋嗰個 project。咁啊，修改嗰個 project 未必係一個大執，即係可能係一啲細微嘅位置，即係可能大家想試啲乜嘢，有啲咩反應，譬如 rap。對於安俊豪係點樣？點下次可以點樣改進？即係所以我哋不斷咁會收集一啲意見。咁去到點樣，我哋會同阿 T-Rex 會不斷咁針我個題材咧。就係其實我同 T-Rex 咧又枕住一齊做 gym。咁我哋一齊做 gym 嘅時候，喂，不如玩手咁啊！喂，突然間又彈啲概念出嚟，咁佢話 OK， 咁又同監製去提議下，不如係咁樣啦。咁所以變相啲個籠係有嘅，但係我哋會不斷咁執裏邊啲嘢。所以變相呢件事其實都可以話都幾多變， 係即係不斷經。咁但係呢一個用到一個人去 叫做可以擬人化咗，即係唔見咗一部電話啊等等。 係 呢一個係都係好早期，定係即係經過做 gym 啊各樣嘢 brainstorm 之後先。 其實就同導演去傾個 MV 嘅時候決定嘅。 哦， 因為咧其實咧，我個 MV 本身我哋係諗住好似可以啊嗰類型，即係玩嘢嘅，就可能即係揾咗個女主角去拍完之後，後邊會揭翻原來所有女主角都係個電話嚟嘅咁樣。 係 咁就會大家會覺得啊幾得意咁，但係其實原來件事，我覺得首歌係都幾超幾錯嘅喎。咁如果幾超幾錯嘅時候，無端端咁樣玩嘢，好似同首歌好似好似怪怪唔 match。咁喺個導演佢俾我哋嘅 comment 就係、是：喂，如果係咁就做盡佢啦，即係如果係咁就錯盡佢啦，咁就即係拍得比較即係認真啲。咁所以係喺呢一個方面嘅時候就開始定立咗個方向咯。咁而喺最尾嗰幾段 rap 先慢慢揭翻鐘，其實係部電話。但其實我都有時喺個社交平台上面問翻啲聽眾啊，或者問翻啲 fans， 問佢哋：喂，你哋聽唔聽到？其實失蹤72小時係乜嘢？其實佢哋咧，佢哋都估唔到嘅一開始。咁去到我有時慢慢啲訪問啊，可能我啲直播啊，俾咗少少 tips 佢哋，先會慢慢估到。咁所以其實呢個效果都係我想要，因為大家都有可能對呢首歌有一個即係、就是、我講嘅 open end，即係有一個諗法。咁我就係想呢首歌可以俾大家有多啲代入感同埋共鳴。 系，即系等大家慢慢知道我失踪紧嗰个究竟系乜嘢嚟嘅 咧，即系有可能安俊豪系唔见电话啫，你有可能唔见银包又得，唔见咗段爱情又得，咩都得。但系我觉得呢首歌最紧要大家听完之后有感受，系、 我谂另一个有感受就系你应该都努力争取翻嚟 MV 女主角啦。呢个你系开心啦，呢个系咪都系自己争取话我想揾佢啊？咁 其实我都冇其他选择。因为冇其他选择，因为咩呢？因为开会嘅时候大家同我讲，哇今次呢Simon 俾个女主角你啊，即係女神级嘅，你会想揀边个？我个脑就係得乐儿。因为点解呢？因为我同佢其实都识于微时嘅，因为喺几年前我哋喺一个电影上面都合作过。咁嗰阵时我已经觉得哇呢、這个女仔好犀利喎。佢本身係個 DJ 啦，又靚啦，同埋嗰套咧係一部武打片嚟，佢又打得喎。 哦， 係啊，所以我又覺得哇，呢個真係女神。咁所以變相我哋都 keep 住即係有溝通啊，即、就、係、是、都係朋友。咁所以變相當我去諗緊要幫個 MV 去揾女主角嘅時候，樂兒就立即浮現咗喺我個腦海裏面。 哦，咁佢拍嘅過程咪好開心咯、啊？你可以 開心嘅， 有冇話拖長佢？呢一個。不如我哋嚟一剔啦， 同埋我想讚一下，即係阿樂兒，佢係好專業，very 專業。因為除咗我即係演技各方面就不在話下啦，即係喺個，因為我哋個 MV 其實咧喺中間就有少少 overrun 嘅， 係。 咁但係佢都好願意去幫我陪我行到最後，咁所以我都係好專業，同埋。由我哋個 call time 好早喎，我哋個 call time 係講緊凌晨三四點開始就化妝，係啊，凌晨唔係啊，凌晨兩點就化妝，跟住凌晨五點已經去到大帽山山頂，仲要行嗰二三十分鐘上去個山頂拍完之後，我哋仲要翻我哋唔同嘅去場景走咗幾場，跟住去到夜晚即係八九點嘅時候一。啲疲倦嘅感覺都冇，即係佢俾我嘅感覺係，哇！一埋位就，哦嚟啊 ，come on， 係嗰種哇，嗰種力量我真係好佩服，所以真係好專業，多謝樂兒咁先幫手。 同埋我覺得幾有趣喺嗰、那個即係 MV 嘅故事裏面咧，就有少調翻轉，就係你去飾演一個好似 DJ 喺度即係準備一下啲歌咁樣，而佢就係做你嘅另一半咁。係咁呢個導演係咪都係嗰陣時傾都係可能按住翻以佢啊，即係個靈感嚟自於樂兒本身係打碟嘅 DJ 而咁樣安排，你知唔知？ 其實都係音樂為主，因為我哋兩個都係玩音樂嘅，咁所以。變相我飾演個角色其實做翻自己啦， okay. 即係飾演就係我個女朋友，就係佢好需要我陪伴，但其實我擺咗太多時間喺音樂啦，咁就冇理到佢。咁去到最尾咧，去到最尾就係講緊其實一個好簡單嘅愛情故事啦。咁就可以俾翻大家感覺下，其實有時有啲嘢太過沉溺都係唔好啊，要專注下，即係要理下另外一半嘅感受咯， 係 咁樣咯， 唔好太沉溺嗰啲好貴嘅吉他啦。 對身體都唔好啦，好貴啦咁樣。咁所以就呢幾首歌一路去到而家失蹤72小時啦。咁係咪叫做呢一個嘅小章節就叫做完結咗？咁可能嚟緊 下一首嘅時候就會有機會係一啲即係全新嘅面貌咁。 其實咧，我哋今次失蹤72小時，因為大家經過商量之後咧，就已經唔係可以啊嗰個風格，咁所以可以啊已經係上玩夜三部曲嘅最後一張。咁而失蹤72小時好開心啊，好似嗰啲電影咁樣，我開始咗個新嘅章節，就係探討一啲感受上面嘅嘢， okay. 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咁所以我下一首歌其實都已經 MV 都拍埋㗎喇，即係做好晒㗎喇，咁所以下一首歌就再深入啲去講人與人之間嗰種距離喇，咁即係埋定啲關節 俾 睇。 反而即係而家呢一首七中七十二小時就會係一個 transition， 係啦，係一個轉變，即係由一個即係瓊者嘅我真好就轉換到即係一個叫認真啲同大家去探討返我即係、就是、我嘅內心世界，其實我係好多嘢諗咁嘅一個人嚟，即係話我中意睇嗰啲嘢都幾奇怪嘅，即係我係好中意啲懸疑嘢、神秘學啊、外星人啊、怪物啊，係、哦、啊嗰啲陰謀論，我係好中意呢類型嘅人，人與人之間嗰種心理鬥、勾心鬥角嗰啲，我好中意睇。咁所以變相咧，我就會我嚟緊呢系列嘅歌嚟緊都會係呢一個方向去做，即係俾大家有一啲感受係，安卓豪想表達一啲。嘢等大家諗一諗啲嘢咁樣，咁我都係因為之前其實自己嘅創作無論怪人好啦，其實都係由自己出發， 係 去講自己嘅感受。今次就係一個宏觀啲，第三身去講呢件事。咁所以變相嚟緊嘅系列，我自己都好期待。 正會有啲如果外星人啊陰謀論啲元素喺裏面都幾過癮， 佢啲 MV 又會好精彩啦。但係風格上會唔會都係即係好似今次咁樣型型地 R&B 超超地咁樣，定係會再試下玩下唔同嘅嘢咧？又 下次係一首都有分好 artistic 嘅，即係會係 artistic 啲嘅首歌， okay. 會有少少黑暗嘅風格。 哦， 係啊，埋住咁多關子先， 拭目以待啊！ 佢都邊邊改好多噶， 大家可以聽住呢首先。 咁今日再次多謝安俊同我哋分享你嘅心態觀作品。 Thank you, Vincent. Thank you, 郭成。 好 ，Thank you， 謝謝你。 扮事扮做事做長戲，爭取不爭取責任未？但被命令隨便話，你從我尾。跪地练成没脾气，把性轻生或死任期，若被命令随便话，就如没顾忌。粉色性能动作，伪装承诺，算起搭街主托，能不信心，别相信。身份谁负责我的气氛？随便就自然入戏，事事事但但求没人理，一生安稳日常传奇，让没后路宁愿话就如或推理。千几百